我们都知道啊，海参是非常娇贵的，它对温度啊、盐度啊、环境啊都有非常高的要求。 是， 往年八月份正是海参下眠的季节，而今年的高温啊，直接是让一些海参死亡。八月中旬的新闻中啊，也爆出大连海参损失了68.7亿元，40%的海参都遭受损失，势必使海参市场供不应求，价格也开始上涨。 没错，涨价近在眼前。厂家也推出了特别的优惠，专柜1999元一盒的鲜与鲜野生一级品海参，今天依然只要699元一盒。那一次性订购两盒就免费赠送两重好礼：一，价值298元的方便泡发海参的专业焖烧泡发杯；二，5斤重的驼毛填充的驼毛背一床。涨价前的特别优惠，您听到了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同时也是提醒您啊，本次买两盒鲜与鲜海参就送焖烧杯加驼毛杯的优惠，是针对9月15号涨价前推出的特别活动，之前是从来没有过。我们在给您优惠的同时啊，也是严格把关海参的质量。每盒鲜与鲜野生海参根根都是来自地中海纯净海域自然生长的，都是达到了国家一级品的标准，含盐量低，泡发率高，一盒200克，40头左右又泡发后大概有3斤多，咱们一个星期吃3次，能吃上3个月，划算下来吃一次只要15块钱。今天1398元，不仅能够带回家两盒半年的海参食材，而且还有一只专业海参泡发杯和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。所以各位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线上看到尾号2950的李大姐是订购成功，说鲜鲜的海参我家是在长期吃，听说15号就要涨价了，这就先来囤点货，后面就算涨价了呢也会继续订购的，毕竟这给家人的营养，这个钱啊不能省。还有尾号4745的朋友是订购了8盒，说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，回家给爸妈走访客户都能用得上，而且今天订购还有这么多的赠品，帮我省了不少的钱呢。还有一位赵大哥是订购了6盒，说今天订购2盒就送焖烧杯和驼毛背。这焖烧杯啊，我家有一个，泡发海参啊是真的方便，这驼毛背呢过上几天就能用上，你们这个活动真的不错。9月15号鲜鲜野生海参将全面调整价格，单价将全面上调100块钱，从699涨至799。所以各位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今年699元一盒的鲜与鲜野生海参真的是定一盒少一盒了。 嗯， 也是把最后的1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，纪实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。